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又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因为时间是9:09，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的。当然所谓直播就是射到去全球，全世界如果你能够经过互联网都可以直播听到我们，当然也可以重听再重听，听一年都是可以，不够疲劳可以再听的。不过今天的二千靓歌即是直播就真的觉得都很有价值，而且就是全球直播最重要，最重要除了香港各地射埋去新加坡，因为我哋新加坡嚟咗个歌喉丽莎小姐， 欧伯好，大家听众大家好， 系啊，你可以同你啲老乡可以讲两句，佢哋听紧噶吓， 即系新加坡啊， 系啦， 新加坡人都听紧啊， 听紧， 各位新加坡朋友大家好， 佢我谂咧，即系喺街咧已经食熟晒你噶啦，新加坡嗰啲老朋友系嘛。因為新加坡不大啦，好坦白講，我去新加坡很多時候都撞到人嘅，成日都撞到人嘅，食嘢嗰啲地方啊，即係可能係飲緊奶茶啊，咁我又撞到嘅，咁啊，今日好歡迎咧，我哋來自星洲嘅麗莎，咁大家咧一聽到麗莎個名字，即刻話情人別去後人消瘦，好消瘦下喎，你都 唔係啊，肥咗啦， 肥咗嗱已經啊， 公斤啊， 幾公斤，依然都係咁苗條啊，即係幾十年啊，真係。咁我哋细细个咧已经即系，我都够胆讲啦，因为咧我系好年，又唔好话好细个啦，好少年时代就听你嗰只 读书时候系咪？ 系啦，系读书时候听《相思泪》。《相思泪》咧，当然大家都知道噶啦，系即系唔系话就咁啊？以前一只流行曲咁简单，而系咧我哋香港有一扎呢啲歌咧，咩歌咧？就系呢啲粤语嘅流行曲。好坦白讲，即系当时我哋香港嘅粤语流行曲都未发达啊嘛，所以咧《相思泪》 多数都系唱嗰啲华语歌歌曲， 华语歌或者英文歌。我哋嗰代咧全部飞仔唱英文，咁啊冇真系冇粤语流行曲咁。 我喺新加坡都系飞女唱英文歌， 非常正啊！但系咧，你哋嗰啲粤语流行曲咧就影响埋香港添。咁啊，多谢阿丽莎小姐。咁啊，今晚咧佢会一路应该留到12:00，夜夜地啦，唔好意思。OK， 咁但系今日咧，我有另外一位嘉宾咧陪住你一齐嚟，亦都系我哋陪住佢。你系咪陪住我哋成长噶？ 梗系陪住你成长啦、 啊，方俊啊， 做得我个仔啦。 Hello， 大家好啊。 嗱，方俊咧上一次即系通常咧，佢就真系陪住一齐成长之余咧，陪住阿靓声王嚟嘅，系啦，咁咪会即系靓声王咧，佢就永远都系同你一齐嘅，以前。 是啊，因为我成日都陪住佢啊，即係照顾住佢嘛。 是啦、 啊、你知道。 我哋讲緊张伟文啊，咁係我哋个老友记啦，好耐好耐冇嚟啦。其实真係都想问下佢而家近况点啊。 佢啊身体 OK 啊，食得瞓得。 食得瞓得。 同佢飲茶就好开心嘅。 哦。 係啦、 啊。咁佢即係记忆点啊， 记忆梗係差少少。 差啲啦，好多嘢都。認得不是太多人， 以前的事呢他就記得很清楚近期的事呢就不記得的、 哦、 即昨天跟他喝完茶是嗎？有這樣的事嗎？我沒有啊， 他想再喝而已，他很狡猾的、 可能 是 他又很鬼醒目的，你老老實實啦，你以為是啊，你以為他炸低的，他經常都 是啊，他 很喜歡炸低的， 啊，咁啊，即系譬如话你饮茶，系咩唔饮茶？其实佢想饮，系咩？我有食到牛肉烧卖咩？ 系啊，系咁噶， 系啊，系啊，好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可以即系当老朋友啊，会面啦。难得咧，就系即系阿丽莎同埋阿方俊咧，都会即系排住队啦，可以嚟喺香港开演唱会。 系啊，冇错。 喂 ，welcome 啊 ，welcome to Hong Kong。 Thank you so much. Again, again. 因为上一次嚟二千靓哥都好多年前啊， 七年前系嘛？ 有冇七年前？ 有冇哇哇？ 有冇咁耐啊？ 系个演唱会系2017。 是啊， 2017年 佢即系2017年嚟过香港，咁咪好容易记啊！我哋反而唔记得啊。 系啊，7年前 我都唔记得。 时光飞逝啊！ 系啊， 但冇见你4年，冇见你四年啦，系咪？ 啊，我有自己嚟啊嘛，不过冇做演唱会，冇上戏嘅节目。 哦，系啊，上次原来已经系7年前， 七年前嚟呢度，但系你嚟香港，你嚟香港冇七年。你四五年冇嚟， 我五年前有嚟，但系 冇上 嚟 啊嘛，系佢讲紧呢个二千靓歌。不如咁样啦，真系你只歌嗰个经典歌词《情人别去后人消瘦》，我哋个个都瘦晒，因为你走咗七年。不如你而家翻嚟咧，即刻重温呢一只歌，等我哋香港啲歌迷可以 大家讲下。 系啦，唔紧要，唱歌咧，因为阿丽莎小姐咧，佢今日本来唔系好舒服把声， 系啊，咳咗个几月啦，系啊， 而家开始唔咳噶啦， 希望啊神保佑。 情人别去后人消瘦，相思别离惹人愁。情深厚，忍心抛弃苦情未说缘由，相思业债情难受，恨他负恩负义痛心疾首，朝思夜念暗泪流，只盼苍天许我成佳偶，难忘情深厚，心苦透，因乜解救书信都未曾有，痛恨痛恨情惨透，心伤透，相思苦我断肠消瘦，情人别去后人消瘦，相思别离惹人愁，难忘往日情深厚，忍心抛弃苦情未说缘由，相思朝思夜念暗泪流，只盼苍天许我成佳偶，难忘情深厚，心苦透，因乜解救书信都未曾有，情惨透，心伤透，相思苦我断肠消瘦， 经典的歌手黎莎姐，你好，多谢晒， 多谢多谢。 有边一首经典歌咧？ 唔知会嗰啲观众听咗好怪，沙声嘛， 系 咩？好似 唔好觉 沙声， 你讲嘢沙沙地，可能即系唔舒服。但系一唱歌咧，就即系净好似唱片咁噶咯。 啊，不过唔会嘅，个声好似比较低啲咁。 冇冇，哇！咁样算佢低好啊，哼哼声沥沥沥喎，头先即系直情系好清晰嘅， 冇事啦，唔使惊，冇事冇事， 系啦，完全。咁头先咧就系一首我哋香港即系。我想应该是70年代初啦， 是 是不是，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大概七二好像是 七二是那么上下啦，七二年到啦，我记得那时候我都是在上学的， 是啊， 我就听到这只歌， 我都是 弟弟那你是仔仔 差不多啦， 那么相思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我们香港有一大扎这些即是很经典粤语流行曲啦，那我就即是不知點解咧，自己好喜歡呢一啲叫做傳統啲嘅初期咧，即係70年代初，甚至有啲60几年嘅。咁啊，嗰陣咧，因為我哋阿 Sam 哥咧，阿許冠傑咧就未唱嗰啲《浪子心聲》啊嗰啲嘅，即係我哋嗰個香港式嘅粵語流行曲咧，未正式成型嘅。 係 因為由阿 Sam 開始噶嘛。咁我哋阿 Sam 開咗之後咧，我哋就全部。嗰扎飛仔都跟啦，即係個個都由唱英文歌就轉，我哋初初全部唱英文歌，啊錄唱片都係，咁但係咧，開始許冠傑咧就 hit 咗好多粵語流行曲咧，就好西化嘅，好西化嘅，咁啊阿 Lam 啊好多個啦，我哋個個陳潔玲啊，個個都係唱即係英文歌出身噶嘛，咁所以咧之前嗰扎咧呢啲歌咧我就覺得係瑰寶嚟嘅，即係譬如一陣間咧稍後我哋會請阿麗莎姐姐。会除了相思泪，跟住啲《白花亭之恋》啊，《一水隔天涯》啊，哇，一大扎呢啲歌咧，我特别喜爱嘅。 多谢。 我喜爱到咩程度咧？你知唔知道？我曾经出过一张唱片嘅， 系啊， 全部拣晒呢啲歌嘅， 系咩？ 系有《一水隔天涯》，有《白花亭之恋》啊，有《相思泪》嘅，真系嘅。咁但系就全部咧就改编晒。 我啲歌词改咗。 唔系，歌词绝对唔改得。 音乐。 旋律絕對不改得，是編曲啫。 是 啊，我就會覺得好treasure 嗰只唱片，即係 我哋揾翻啲唱片嚟聽先。 係啦，我送俾你啊。 好， 我都要啊。 係啦，即係因為我好耐冇喺香港買唱片啊。呢一隻係喺我請咗一位大陸嘅好新派嘅編曲家去編嘅。咁我覺得我覺得自己好滿足咯，即係揾曬呢啲咩提示姻緣啊咩，即係我覺得呢啲係香港音樂即係粵語流樂壇嘅瑰寶嚟嘅，即係一啲寶藏嚟嚇，千祈唔好以為初出嘅時候好坦白講咧，佢哋一般聽開英文歌嗰啲咧，即係因為西化啊嘛， 唔接受 係又唔係，唔好又唔知，就覺得呢啲係唔同階層嘅嚇，個係啲基層嘅歌嚟嘅呢啲，即係要喺一啲。我哋行旺角嗰啲唱片铺咧就有得卖啦，你尖沙咀咧都买唔到嘅，即系咁解。但系完全错噶嘛，因为嗰阵未成型啊，我哋咁啊粤语流行曲咧喺当时咧就系同而家唔同嘅，咁啊而家就全部都系粤语为主啦，当然吓。咁头先只相思泪咧，我啊识跟住唱啊，我唔使你唔使睇歌词，我都唔使睇啊，方俊。 我都唔使睇歌词啊！ 喂，讲讲今日嘅天气啦，方丈嗱谂嘅大致多云啊，天文台话，早晚沿岸有雾，系啦，好雾，好春天咁啊！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4度，听日日间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你知唔知今日咧系破咗个纪录嘅？今日咧系有唔系啊？系30度点几度啊？即 系 有啲地方32度添， 系 有纪录以来啊！即系香港有纪录以来最热。嘅一日，計三月計，三月裏邊係最熱，今日即係從以前三月春天嚟噶嘛， 係咯， 係嘛，點會三幾度噶？ 好熱啊！今日 好熱啊！咁所以咧，頭先我講咗天氣啦，整隻歌嚟襯下啦。 我諗要唱翻隻遲來的春天，會比較 遲定早啊？我都唔知，因為而家暖曬咧，係啦，遲早都冇問題，最緊要隻歌遲早都要唱出嚟。 是 啦，咁我哋迟早都会听到呢只歌嘅。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 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识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迷，难以猜破。勿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要心中没法奔放。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面对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唔该，方俊。 多 谢方俊啊！你喺呢个唱歌嘅成长嘅岁月当中咧，你系有啲咩偶像或者听边一个人唱歌最好最多 嘅？我最喜欢呢，我小的时候讲真的，我真的我的偶像是丽莎姐姐、欣妮姐姐、小凤姐。 嗯， 我最喜欢听。 又全部女的。 真是伟文的离别的叮咛，我都很熟悉的，真的。 是有时候 女士的歌呢就反而是好影响到男仔嘅， 其实系 自然噶嘛，男人听女人，女人听男人， 系啊，其实系噶， 系啊，所以因为张伟文啊，要嗰个最重要嗰个历程就系唱好女人啦， 系 佢唱啲女人嘅歌嚟唱， 唱好女人佢就后期后期啲嘅。丽莎姐姐，你以前嗰啲碟咧，因为咧以前你啲相思类嗰啲碟咧，我哋系由头听到尾噶嘛，所以你其他里边嘅歌我哋识嘅， 系啊，识得唱嘅。 系咪即系嗰啲《百花亭之恋》 啊， 或者好多其他嗰啲都系 喺入边噶嘛， 成个东南亚咧都可以影响到吓，感染到，咁所以嗰啲歌咧就流传到嚟香港之后咧，就好多其他歌手咧都重唱啦， 系啊， 咁啊。即係所以呢啲歌咧就一堆嘅粵語流行曲咧，叫做經典嘅粵語流行曲咧，就係我就好中意呢啲懷舊嘅。咁啊，今日咧就因為麗莎姐姐嚟啦，咁啊唱咗將會啊，除咗相思類，頭先都提過嘅《百花亭之戀》呢，《水隔天涯》、《紅豆相思》啊等等，仲有屬於佢自己嗰啲玉女情潮啊嗰啲咁樣。咁啊，今日咧可以喺演唱會之前咧就同你做個 rehearsal 先。咁啊，所以我今日咧會如果我你知啦，我咧就負責咗守尾門啊，因為 麗莎姐姐今日麻麻地舒服啦，咁咪每一個 part 唱到一隻兩隻已經好難得，多謝你啦，千祈唔好走住，我哋傾下偈，等我嚟，我唱一隻，即係我自己咧都會有啲好中式化嘅歌。點解會我諗好多年我冇唱過呢隻歌，我曾經有一隻黑膠唱片咧，就呢一隻歌係主題歌嚟，咁但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係中秋節，咁但係今日咧，原來我睇下月曆咧，唉個月曆咧就係、是、哇！十五里啊，月圆之夜，一齐赏月嚟。 又见月明，谁同在花间细咏？明月也照出百花里万缕柔情，万缕柔情。抬头让星光细映，谁共我这刻远星低港世默听，内心倾倾，伴在协修装端正，但那秋水般双眼，偏见你早想答应，步履盈盈，细步挽手穿花径。月照星辉皆保证，赤子痴心也誓永，泪眼盈盈，正为爱心今宵定，共你轻轻相拥抱，晚风轻吹似和影，令你轻轻躲开我，说此际不应该太任性。 呢只歌咧叫做《又见月明》，咁啊当年咧，佢都好似中秋附近咧时间诶推出啦，咁但系佢好多好多年冇唱过，不过今晚咧，大家可以举头望下我哋嘅月圆之夜，哇，好靓嘅月光！今晚真系啊，因为系二月十五啊，农历好月圆之夜，新闻后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两日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喺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嘅时候提到，中国经济今年开局良好，但系当前总需求仍然不足。將會努力擴大內需，亦都會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他強調在經濟恢復增長的過程之中，沒以積累長期風險為代價來換取短期增長。中國有信心和能力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推動國內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即使經濟運行出現一些波動，亦都不會改變經濟長期向好的大趨勢。李強又說，中國將會繼續努力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歡迎各國企業投資中國，深耕中國。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副主席陳志思說，西九文化區幾間博物館和表演場地與21個世界級文化組織簽署備忘錄，包括人員交流、教育、保育等不同範疇。他說21個組織來自11個不同國家和地區，包括英國、法國、新加坡和泰國等。陳志思說，西九文化區開放給遊客參觀只有大約兩年，形容是年輕的文化設施，認為有世界級不同的組織都願意共同合作並不簡單。他又說未來會更着重人才交流和培訓等，讓其他國家有能力的人願意來港工作，同時亦都要培訓本地人才，相信這個是讓西九成為香港文化地標的重要工作之一。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击中西部利沃夫州的重要基础设施。乌方说俄方发射多枚导弹，还有多架无人机，袭击的目标还包括首都基辅。 能源部话，利沃夫地区一个重要能源设施遇袭起火，导致断电。空军话，29枚来袭的导弹之中击落18枚，并且击落28架攻击无人机之中的25架。俄罗斯国防部就话，俄军使用高精确度武器袭击乌克兰电力和天然气生产设施。波兰空军话，在俄罗斯今次袭击之中，一枚巡航导弹短暂飞入波兰领空。华沙当局话，将会要求莫斯科解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Windy 詹天文，殷济宇，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放怀呢两个大字，体现咗香港书法家翟士尧对生命嘅感悟。 佢将呢种豁达嘅人生态度呈现喺佢嘅书法以及系绘画作品之中。 翟先生佢本身好中意放怀呢两只字，就系因为佢会觉得作为一个书法家，深入咁样了解咗自己中国嘅文字，熟习咁运用咗毛笔呢种工具去处理佢嘅书法技巧，以外呢系需要咧有一种开阔嘅心胸去面对唔同嘅时代嘅一啲限制。作为一个当代嘅创作者，你点样可以放低一啲嘅传统嘅包袱啦，但系亦都响传统上边吸收相对嘅养分，放怀而做到自己全新嘅创造嘅。 多谢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余俏嘅分享。 喺今次放怀天地翟士尧书法展入面，大家可以欣赏到85组由翟士尧家人捐赠俾艺术馆嘅书画珍藏。 再请余俏介绍一下现场其中一幅富有特色嘅作品。泳舞， 泳舞两只字加埋咧，就系不沾啊嘅舞蹈。嗰、那个泳字咧，其实响古老嘅文字入边咧系唔常见到嘅。翟先生根据自己嘅对文字嘅熟悉嘅掌握度咧，作咗呢一只甲骨嘅古文字出嚟，但系用一种好当代嘅装置嘅形式去处理呢一个陈列嘅方法，咁嚟去彰显咧佢对于中国传统嘅尊重嘅同时咧，作为一个当代嘅书家，亦都好希望融入一啲当代嘅艺术嘅一啲嘅创新嘅。 放怀天地翟士尧书法展 即日起至7月3号 香港艺术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怜悯，歌声带泪痕，痴心渐化浓情，甜甜笑不停，风声得意忘形，唯恐公子枉一程，也这般负于谁？ 歌再重聚9:39啦，咁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啦，咁啊好开心咧，可以将一啲我哋香港嘅一啲瑰宝粤语流行曲，尤其是当年嘅粤语流行曲咧，先至越珍贵。所以我哋今日请到来自新加坡嘅丽莎姐姐，多谢你，同埋方俊啦，咁啊多谢方俊啦，陪埋丽莎上嚟， 多谢多谢。啊 陪埋咧，意思即系要陪埋唱嘅，你明唔明啊？即系要合唱咧，要男声梗系你啦，系咪啊？ 多谢多谢。 咁啊，虽然咧你两个咧就各自唔同嘅演唱会，但系咧都可以做嘉宾，咁嘉宾咪可以一齐唱咯，嗬？ 系啊， 咁啊唱下先咯，不如 好啊，练习定先啊， 先后次序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哋一路同丽莎倾偈咧，就好多你初出唱片咧，你出道嘅时候就包括有《相思泪》啊等等好多歌啦，都系即系改编歌嚟嘅。但系咧粤语嘅版本就你唱先嘅，系咪咁啊？ 系 喺边度揾翻嚟啊？啲歌咩嚟嘅？ 嗰啲系周璇嘅歌啊，好多数都系， 系多数都系添，系咁啊。又是《百花亭之恋》都系系阿周璇嘅歌嚟嘅啦。 我都唔清楚，因为我嗰阵时好细。 月圆花好嚟嘅，因为 系啊， 即系月圆花好。系啊，咁但系咧，我哋粤语唔知点解边一位系即系由你开始去演 讲，系啊， 应该系你嘅《百花亭之恋》系你唱先，咁所以咧一阵间咧，我哋会请你唱呢只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唱一只仲旧啲嘅，咁啊旧到点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小学咧放学翻屋企咧，我屋企个老人家咧就喺度烫衫，咁啊实系开住个收音机嘅。咁收音机咧就唔知点解晏昼咧就实系播粤曲嘅，咁咧我就成日听到嗰啲。以前的方艳芬啊、红线女啊嗰啲咁样嘅，咁我好记得有一个旋律，哒哒 哒哒哒哒， 系啦，就系个歌嚟啦，系啦，唔抽唔睬， 够潮 气啦，系好嗲嘅吓。我话个秘密俾你听，我后来啊，好后即系自己做作曲嘅歌手啦，咁啊宝丽金嘅时候又叫我即系作曲啦，咁我有一只歌咧。直情就攞住呢三呢呢六个音嚟作嘅，即系讲到明嘅， 系 即系嗰只叫做点滴情怀啊 ，Vince 就识噶啦，哒哒哒哒，咁啊直情系抄呢个六个音嘅啫，咁啊六个音之后就作，就然后咧，即系因为嗰个印象就系童年往事啊嘛，不过而家咧我哋将呢个童年往事咧变成咗现场实录，平湖秋月咧就系呢只歌啦。我哋今晚嘅特别嘉宾系丽莎同埋方俊。 谈情，虽知说爱系要真 你咪滥用情，相亲爱系要真心咪薄情，落了情网要自省，双方心意要问明， 因为情神圣，将情缘定，借得那红丝结心马情， 我两前缘定，真心真意讲过，情似海恩爱意情， 月老为媒做证，相爱相敬，靠蝴蝶穿花镜，鸳鸯鸳鸯生死也相并， 愿龙与歌心心相永，今次系算多情， 抽 唔彩 唔应，每下我愿，我愿与每今生，始终相爱两种情。情神圣，将情缘定，借得那红丝结心情， 我两前缘定，真心真意共过，情似海恩爱意情， 月老为媒做证，相爱相敬，靠蝴蝶穿花镜，鸳鸯鸳鸯生死也相并， 愿龙与歌心心相永，今次系算多情，前面就太不应， 唔抽 唔睬 唔应，每下我愿，我愿与我今生，始终相爱两种情。 哎呀，呢一只真系经典啦！咁又应该系以前嗰啲粤曲咧，里面啲小曲就改编咗咧，成为咗粤语流行曲《平湖秋月》。咁我哋而家有一啲演唱会啊，嗰啲中意唱啲中式嘅怀旧粤语流行曲咧，多数都有呢只啊，咁啊最啱合唱添吓。尤其是阿丽莎姐姐，你都几十年来嗰把娇嗲嘅声音，依然咧一啲都冇变。 呢啲一定要。 嗲就好聽。 係啊，真係嗲得犀利啦！咁啊，真係完全真係唔知道咧，你係唱咗即係半個世紀嘅歌喉嚟啊！一聽聲咧，以為係個後生女，好犀利， 好靚啊！把聲真係 係啊！咁你又話今日把聲唔舒服， 不過係聽講話你聽得出 講話，但係一唱歌咧就真係 唱歌動用真氣就冇事， 係啦，即刻即係 overcome 曬，係冇問題。平湖秋月，今晚的月亮呢真的好像秋月的八月十五一样，不过二月十五都是一个月圆之夜来的。一路欣赏着月亮呢，我们底下会有很多这些怀旧金曲可以衬托住。方俊呢就可能你年纪轻少少啦，叫做。 是啊，少少。 你唱那些就是那个歌的歷程咧，都可能係會係 近期啲， 即係八零年開始啦，係咪啊？ 係啊， 中意係嗰啲啦，即係鄭少秋啊，徐小鳳啊， 張國榮， 張國榮啊，陳百強啊啲咁樣， 係啦，係啊。 咁啊，鄭少秋嘅歌咧就又會可能你會中意，我覺得你成日都好中意啲中式嘅歌，即係中式味道嘅歌。 其實係㗎， 係係咪啊？ 係啊， 即係我覺得係。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好有喜歡呢只歌嘅，我都成日喺電台介紹咧，再次重播翻啊鄭少秋嘅《楚留香》，因為我好中意個歌詞。 因為以前咧呢啲電視劇咧，我哋撈飯食噶嘛， 係啊， 所以都好深刻噶呢啲歌。 咁啊當然咧，而尤其是咧黃沾寫呢個歌詞咧，真係兩句已經咧將嗰啲風流瀟灑啊，哇，即係闖蕩江湖咧大俠嘅情懷咧， 係啊， 黐咗喺阿鄭少秋嘅身上，由佢把嗰把又遊得嚟有韌力嘅聲音，好似掛把劍一樣。 係 鄭少秋嘅《楚留香》嘅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中，楚留香。 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中。云彩挥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沾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死，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相送啊。独行不必相送，尘沾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死，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独行不必相送。 熟悉的楚留香，今天 会在二千零个陆续出现这些大侠啊，或者是我们电视捞饭那些男主角啊女主角啊这些会扫扫出场。因为有一套好的啲歌就可以带到好多回忆翻嚟，嗰啲回忆咧就包括一路食紧饭一路睇嗰啲电视剧集， 食咩餸我都仲记得。 系啊，系啊，左留香，即系一听到呢只歌咧，郑少秋嗰个样就出嚟啦。 系 啊，嗰、那个个装扮嗰度犀利。 大侠嗰个形象咧就 系 好深刻啊。 系啊， 同埋自己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究竟听翻啲歌嗰阵时系做紧啲乜嘢咧，即系都会有印象会记翻出嚟。 系啦，总之系记得佢以为秋官你嗰啲。咁有型嗰啲大俠嗰啲服裝咧，啊用咩洗衣粉又咁白嘅，真係，即係好少見到佢哋污糟嘅喎，即係冇理由咧闖蕩江湖應該成身泥先啱噶嘛，係咪？同埋就係一樣嘢咧，我最唔明白，我真係問過話，嗰啲唔點唔使翻工嘅咩？佢邊啲錢邊度嚟嘅？ 去街， 佢成日去街，唔係去親咧，仲要去啲客棧嗰度咧，喺個腰嗰度整一嚿銀出嚟，哇！喺邊度揾㗎？ 同埋即係嗰啲嚿銀咁重，點喺嗰隻袖嗰度咧？嗰隻袖咁闊。会跌噶嘛，系咪？ 系啊，我最羡慕嘅就系即系风流潇洒唔紧要啊，总之唔使翻工，唔使搵钱嘅，真系。仲要食亲都系好嘢嚟嘅，啊，即系冇好少话，哇，我冇钱食嘢，好少嘅。 同埋成日饮酒嘅，仲要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啊，呢啲咧，即系以前啲歌曲咧，就系反映咗即系当其时即系一啲文化啦。嗰啲文化咧，就可能就系即系对呢啲生活或者对呢啲形象趋之若鹜。咁男人我哋哇大俠啦嚇，即係仰慕。女仔咧就當然係嗰啲中意嗰啲係電影裏邊嗰啲玉女啊，嚇嗰啲啦。咁所以阿麗莎姐姐，你就出咗出唱片咧，你個唱片公司或者係你哋嘅監製咧，就好聰明嘅，又揾咗好多耳熟能詳嘅一啲好好聽嘅國語時代曲改編做粵語歌。 冇錯， 邊個諗噶？ 是啊，当初我开始那间群星唱片公司。 哦，群星唱片公司吓，都系。咁啊，即系你系其中一个群星之中一个啦，就 系 你一个新人嚟咗。 我系第一个歌星，呢间公司开始开。 创业作 系。 哇，即系令到间公司就搵大钱啦，就系因为你呢只《相思女》呢张唱片，佢唔系叫《相思女》，嗰张唱片叫做咩？唔知 吓？ 唔知佢即系就咁叫《相思女》呢张唱片。 系啊，咪冇咁。 冇 讲咩 名噶，总之有呢只歌，啲人可能 第一张嘅广东歌就系《相思女》。 哦，你以前已经系唱国语歌嘅， 系开始嘅时候。 哦，佢叫你就转唱，试下唱粤语就唱。 开始我系唔肯唱， 点解 唱？你头先都讲咗啦嘛，唱晒英文歌噶嘛，国语歌噶嘛。 即系你以前都系飞女嚟嘅， 系。 佢嘅演唱会都成日要唱英文啊。 系咩？ 啊。 咁啊系， 外形似飞女，不过人唔系飞女。 好嘅，即系一唱《相思女》就 系 《相思女》。 系系。 咁啊，丽莎姐姐，不如你唱一只嘅咧，你大碟里边一只叫做《玉女情潮》啊。咁呢只歌应该系姚莉以前嘅旧歌嚟，即系喺电影系啊，姚莉啊，你都唔知咧吓，系啊。咁佢揾咗一个，即系你哋唱片公司就揾咗呢只《玉女情潮》。 蓝绿女喜红丝。 呢只就系名曲嚟嘅，以前咧，国语时代曲，但可能佢国语歌咧，香港就未必好似阿丽莎呢一只《玉女情潮》咁 hit， 跳到好 hot 嘅， 好 hot 嘅， 表演嘅时候， 系一路跳啊，一路跳一路唱， 系啊， 哇，今次会唔会啊？都会喎、 啊，今次系阿秘密啦， 仲要着埋即系三四寸高踭鞋咁啊，仲嗰啲 系玉女，我唔识着高踭鞋， 佢唔着高踭鞋， 唔着高踭鞋， 系啊， 不过着松高鞋， 系啊。 哦、 即是平平咁而寸高啫、 哦。我又问一问啊，即系其实我都去过新加坡，即系无数咁多次啊。 系， 我就真系唔系好觉。新加坡啲女仔咧，中意着高踭鞋好少嘅。 唔系啊， 好中意。 新加坡最多人着高踭鞋。 系。 喺香港就少，因为点解香港嗰啲路啊， 系啦， 又斜噶， 系， 我哋有好多砖嘅，一格一格格嘅。 中环啊， 新加坡系成个系平嘅。 咁所以好多人着高踭鞋嘅。 好多人着嘅，系啊。 系咩？ 系啊。 咁又可能佢哋平时， 系啊， 可能系诶扮靓嘅时候着啦。 系。 平时好 casual 咧，就个个都挞拖嘅。 系。 即系我觉得 热嘅时候咧，系着短裤。 短裤挞对拖鞋咁样。 我都系咁。 其实长期都热嘅， 系咯， 系啦，无论你就系穿着嘅睡衣都好啦，着咩衫咧都可以一路咧挨住喺个 sofa 度，一路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哇叹啊，听到十二点。就真系泛舟出海啊！系欣赏一下一个满月，一个二月十五个靓月亮咧，你话真系几诗意咧，几舒畅咧，应该都唔会太冻冷，因为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听日仲会热添，今日都好热啦，啊，差唔多系三十度，最高气温佢听日会升到31度添，啊，仲比较更。hey， 你什么诶，丽莎姐姐，你什么新嚟啫？你在新加坡啊，真系濕濕水，哇！31度好涼喎，咁啊會唔會啊？ 係啊，我好中意嚟香港，我中意涼啊，就係、 是。哦，因為新加坡真係 太熱啊，真 係 辛苦，係啊， 係 咁係。個心情都好啲咯，清涼。 真係，但係你嗰度長大喎，你怕咩？ 唔得㗎，我唔出街嘅日頭， 哦、 到夜晚我就出嘅。 哦，唔怪 3点4点我就出门， 唔怪你咁白净， 我都系属一黑噶啦。 系啊，哇，真系喎， 你原來新加坡人都會怕、嗯、怕熱， 係啊， 但係日日下晝就會落雨噶咯。 唔係啊， 我嗰次嚟你嗰度就係 十一二月就係、 是、哦、 啊，平時就唔會嘅，唔係日日 咁樣嘅，咁啊好焗啦，日日都 係啊。成身汗、啊、 我都覺得新加坡真係太熱 了，好辛苦， 實在好熱，實在好熱，係啦，因為啱啱喺赤道啊嘛， 係啊， 永遠都唔會凍噶啦，永遠都係咁熱嘅。咁啊， 希望香港凍啊，吹啲風過嚟。 咁啊，陽光明媚啊，即係咁好太陽咧，個人都其實都開心嘅。喂，今晚嗰啲歌咧，麗莎姐姐其實改嗰啲雨浪曲咧。多數都是開開心心的，是、啊、即 不是、啊、多數喊苦喊佛， 不是，但是你把聲音不會令到我們很悲，真的很坦白說、啊、就算你傷思慮 都是有個嬌嗲的女仔在這裡、嗯、即是在發發嬌真的解的。 Thank you、啊、 因為、啊、剛才我們說你即成名的唱片就 很聰明地亦都成功，很大的成功，就是將一些四五十年代的在上海已經流行的國語時代曲呢就改編做即係呢個粵語流行曲。咁我哋香港後來都好多呢啲 case 啊，今宵多珍重啊，相思河畔啊，即係等等咧，甚至乎係綠島小夜曲就可以變咗做友誼之光都得嘅、嗯啊、即係其實好多作得好好嘅國語時代曲。咁、嗯、包括一隻咧就係周璇唱嘅《月圓花好》，哇！哇！即係嗰只咧，就嗰個味道咧，係佢嘅電影裏面嘅嚇一隻插曲啦。咁但係咧，佢竟然可以變咗做《百花亭之戀》，就李源唱嘅喎。係 啊， 犀利啊！有冇印象啊？錄嘅時候係點嘅點？哎，有啲咩歌啊？咁你可能、 我唔識嘅，好多歌我都唔識嘅，要聽聽個音樂咯。 係 係啊，《相思淚》啊，《百花亭之戀》我 完全唔識嘅， 聽嘅係我聽英文歌。 哦， 聽曬《貓王》啊。 咁嗰陣時，嗰陣時錄歌咧，係咪要由頭錄到尾？有冇得 cut 過㗎？ 冇㗎， 冇㗎， 冇㗎， 頭錄到尾㗎。 七十年代初都係冇二錄音啦。第一、第二咧。就係、 是、 得最多最多，如果係七二年出版咧、嗯，最多得四 track， 即係咩意思咧？嗰、那個錄音帶咧係好窄嘅啫，得四條，係你都唔知係咩嚟噶啦。總之即係用嗰啲 Studer 啦，係最初期嘅，即已經好靚聲噶啦，叫做嚇咁啊，咁啊，總之 one take 啦。错咗就重新嚟过， 系啊，成首歌再唱噶、嗯。 你有冇印象系同个乐队一起唱啊？ 冇，嗰阵时我哋开始啊，我哋开始嘅时候就已经分开 了。哦，系、啊、已经有 乐队同歌声分开， 即系 multi track 啦，即系分开先轨噶啦。 系 应该有四个 track， 即系佢已经系将啲乐队嘅音乐咧就摆埋咗一两条 track 嗰度，然后你咧就留翻俾你唱，即 系 已经做咗 MMO 出嚟啦。 咁都好啲。 咁都好啲，可以如果咪一成對一齊咧，佢真係真係唔知好大壓力噶嘛，咁佢自己唱錯，再唱得唔好喎，梗有幾句唱得唔好噶嘛，成首歌嗬。 嗯。啊，不過你成首唱曬喎，你想下喎。 係啦。 所以你盡量，所以我慣咗頭先一唱嘅，一定要盡量唱，慣咗嗰個basic 係咁，所以唔得錯。一唱又唱好， 系啦，咁就啱咯。而家做演唱会一样咯，系咪？ 所以训练咗呢咁高嘅水准，就系嗰阵时累积落嚟嘅经验。 好啦，就要听呢一只阿丽莎原唱嘅嗰个无数咁多歌手翻唱嘅歌《百花亭之恋》。 了声。唱百花亭，花间雨歌细梦地，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诉情，尽诉情像分定。 共诉情，尽诉情，像分定。 精彩经典歌《百花亭之恋》啊！呢啲歌咧唔系净止系当年嘅流行曲嘅，就系、是、譬如而家啦，我哋香港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即、就、系、是、我哋都会一大班人啊，或者系总之有一啲特别嘅情况咧，我哋成日都会去一啲一啲地方咧，唱俾啲老友记，即系老友记即系老人家， 系 吓，咁啊，佢哋咧就。你唱咩歌咧？佢冇咩反應嘅。但係你而家唱呢啲歌咧，佢佢、 啊 哎、哇！佢真係直情，你睇佢個個都瞓，唔會有人瞌眼瞓嘅，即係、即係平時係。 喪屍類你哋都識唱。 梗係識啦！我就係講緊呢啲歌咧，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功能喺度，唔係隻就咁話啊，娛樂下算啦。咁啊，以為曾經一首流行曲咯咁，但係咧，而家呢一扎歌咧，我覺得係即係寶藏嚟嘅。咁啊。除咗係可以即係一路傳種落去啦，咁啊真係有用嘅。我哋去去啲老人家嘅即係長者嘅居所啊，咩啊，有啲聚會啊，合唱嘅大合唱嗰啲演唱會先犀利啊！咁演唱會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參與一啲即係免費嘅即係譬如政府有時好多推動啦，有啲慈善機構啦，咁咧就會有呢一啲慈善嘅演唱會咧，就請啲老友記，咁啊哇，真係～真係幾百人㗎，起碼都咁啊！一定要選曬呢啲歌啊！咁我都會提議咧，喂各位唔好唱你自己認為你認為好掂嗰啲歌，你唔好以為你唔好唱住，最緊要唱有共鳴啊嘛歌 嗬！ 咁啊，所以阿麗莎姐姐呢啲咧，《相思淚》啊，《百花亭之戀》啊，哇！呢啲走唔甩㗎，係咪？多謝你，多謝你嚇！啊、我哋香港嘅老人家都會多謝你嘅，真係嘅。所以咧。我哋今晚咧就要即系、就是、我要趁住呢个情怀咧、我哋有好多后生嘅弹紧琴嘅 Vince 啦，吓，即系我嘅老拍档嚟噶嘛，同埋阿坚啦，阿坚就啱年代噶啦，我哋揾一啲咧即系中式嘅歌，衬翻只《百花亭之恋》，你知啦，即系听歌名就知啦吓、啊。本来我想真系如果早知你唱呢只歌咧，我叫阿修哥嚟，阿胡峰啊， 哦， 哇，佢好中意唱呢只歌噶、 我知道， 犀利咧， 每次演唱会佢都唱。 是啊，你都知道啊，我啱啱想讲嘅，即系我哋全香港、全东南亚嘅老前辈嚟噶嘛，佢系咪大过我哋好多噶嘛？即系前几代嘅，唔系一代噶嘛。咁但系阿修哥真系冇得定， 系 永远咩代都啱嘅，啊，即系而家就好 active， 尤其是叫亲佢唱歌咧，佢就会唱呢啲歌， 系啊系啊，冇错， 好听。阿 Vince 啊，喂，我哋咧就后生版就唱翻呢啲情怀都好啊。有只嘅咧就电视剧啦，电视剧嘅插曲。嗰、那個曲式啊，同埋嗰個歌詞嘅內容咧，十足就好似《百花亭之戀》嗰個年代嗰啲歌咁，就叫做《田園春夢》，你實識啦，聽冇聽過啊？係阿方俊出咗身，出咗世未啊？ 梗係出咗世啦，我都識唱嗰啲啫。 其實係伍衛國唱嘅， 係啊，我知啊， 新啲嘅。原野春夢。花开灿烂笑春风， 叶满枝偷艳红，更妙微风吹送，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 共并肩春波涌，拍岸涛声跌。要送 共享蝴蝶芬 共分享天地 飞向百花中 比花更艳。 一些相伴，良缘虽难逢， 齐来共聚春日暖，陶醉春梦。心曲记在爱海中，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桃星飘送。用盼望桃星飘送，共下蝴蝶双飞，我俩飞向白花中，一直相伴，良缘最难逢，齐来共醉春日暖，陶醉春梦。心曲记在爱海中，愿两心相依恋，更愿情根早种。 系啊，讲起头先咧，唱歌俾即系我哋所有嘅人听咧，呢只咧就当年啊，即系当年我初初有机会即系出外登台啊啲咁样咧，就去到飞到美国、加拿大咩，势必要唱嘅只歌嚟啊！ 因为呢只合唱都几好， 我 咪 个个都识啊嘛，好听啦。咁同埋个电视剧都即系有电视剧咧，咁啊以前个 TVB 嘅电视剧咧，就嗰阵咧就未有而家呢啲咁样就咁样用个手机揿有得睇嘅，吓冇得睇嘅，即系播嗰啲盒仔都冇嘅。咁啊系卖啲录影带，去出去美加 啊 全世界去租有租噶嘛？ 租嘅我哋 新加坡， 新加坡 你有得租啦。 系啊， 咁啊即系 卖又唔值得嘛，租就可以 全部租嘅，即系我成日见到啲人咧就揽住一大栋一大栋咁样拎翻屋企， 我都系咁， 你都系咁啊！有啲追剧冇办法噶，一睇点唔通一盒啊？ 我睇到两三点啊，半夜。 肯定啦，因为你睇亲咧停 唔 到嘛，唔得停咧，你就变咗十几集都一次过睇晒，咁就唔出奇。咁呢个都系嗰个年代咧，就真 系 好好嘅回忆嚟。 我哋嘅娱乐啊， 系啊，呢个主要娱乐嚟添啊，系咪啊？即系真系，因为电视系有系可以捞饭，不过。看完那集要等明天， 是啊，很辛苦啊， 忍不到的嘛， 不要看住。 同埋呢，他租帶那些有道厲害的，譬如你在香港呢，你播緊第五集呢，他已經可以租曬20集噶啦，咁你咪唔使等咯，係咪啊？即係已經睇咗嗰招曬嘅結局啦，即係嗰啲咁樣。 以前好興租碟啊，租帶啊，哇！以前好多間呢啲嘅， 好多 揾到錢啊！嗰啲 租碟更加啦，嗰啲西片全部有即係 LED， 唔係 L 即係 LD 啊！我哋叫做嚇， 我都唔知叫乜啦， 雷射唱片啊，好大隻嘅， 好大隻嘅， 係啦，好大隻嘅。 咁啊係嘛？ 唔使再大，直情係 LP 咁大隻嘅，黑膠唱。唱片咁大嘅，但系银色嘅，好鬼贵嘅。不过所以要租咯。 瞓咗觉系咪啊？ 系， 所以我唔知道。 我谂系， 我真系听到个傻傻啦。 你睇紧录影带，我哋又出去租呢啲。 之后我就 我哋呢啲咧就系多数啲电影，电影先至会有个 LD 嘅。 系八几年啊， 系八几年 系啦，开始瞓觉啦。 系啦，好八几年都好兴好多嘢嘅。咁啊，我之前睇咗出电影咧，就将咗呢只抉择咧，就做好似系嗰出咩嘢戏咧，《窃听风云》第唔知第二集定第三集，攞咗嚟抉择咧嚟做女性只歌，即系串连出戏，嗰啲角色喺度唱，好有味道。因为咧呢只歌一唱咧，就系去咗八十年代， 系 嚟啦。 几多往事梦，几许心惆怅，别了昔日家，万里而去，心潮千百丈，收 起往事梦，抛开心惆怅，任那海和山助我寻遍天涯各处乡，闯一番新世界，挺身不分土强，要将我根和苗再种新土壤，就算臭挫折也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满场，似那家乡样。 抉择来自那个年代，不过最初当然是由《啼笑姻缘》开始，里面有这一首另外的不同歌词的主题曲《上落》。 月冷星暗五更天，怀人万里牵，对灯感叹偷对月一遍，何日得再复见浪面，默送春去暗心酸，红颜望眼穿，半襟好空盼梦中见，难尽倾诉相思串串，燕子去后又再复旋，不禁令人挂念，花开花落音讯已断，丝丝珠泪暗倦，望你早晚富贵变，重逢在故园，我将君愿空冷落恩宴，期待君你退襟送暖，我将君愿空冷落恩宴，期待君你退襟送暖。 歌名叫做《上落》，原本当然叫做《啼笑姻缘》，但是我很喜欢叶雪芬再写呢一段嘅歌词，真系好浪漫，好有韵味，好有典雅嘅典雅嘅味道，精彩。 睇个钟咧，好听嘅仲有好耐噶，而家就十点半啫。我哋阿丽莎姐姐一阵间会唱多啲你嘅经典名作俾我哋听下，好唔好？好，新闻后我哋有丽莎放进，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寻日刊宪并且正式生效。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涉案人士是否违反条例，要视乎意图和实际情况，举例举证责任在当局。被問到如果市民將外國批評條例的意見放上網，會否觸犯法例？林定國出席一個電視節目的時候說，如果當事人很認同言論，不斷放上網，並且留言挑動市民對中央或者特區政府的仇恨，有機會違法。但是如果只是好奇求真，邀請大家回應，就很難說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出席同一個節目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條例生效之後會對被通緝人士進行評估，是否實施對潛逃者的限制措施。至於遊行示威會否墮入煽動罪的法網，鄧炳強強調，在新法例之下，市民仍然享有遊行集會權利，只要遵從相關法例絕對沒有問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光科技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梅克罗特拉。王文涛说，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将会为包括美光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欢迎美光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快推进在华投资项目落地建设，并且切实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根据商务部网站，梅克罗特拉表示，将会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并计划扩大在华投资，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北韩领袖金正恩就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金正恩说，俄罗斯人民遭遇的不幸和痛苦令到北韩人民感同身受，北韓政府一貫反對各種恐怖主義，沒什麼能夠將針對人類生命的恐怖主義合理化。北韓堅定不移支持俄羅斯人民進一步鞏固社會政治團結和穩定，以及捍衛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正義偉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罗毓怡、 苏海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 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4-25学年最高资助金额约34,000元。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NMTSS，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生物多样性依然很丰富。那究竟有几丰富呢？或者你可以走入大自然，透过生态速查来体验一下的。 生态速查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尽可能搜寻和辨识最多的野生物种，以了解那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和为相关的科学研究收集数据。生态速查其中一个特别之处是，就算是不熟悉动植物的一般市民，只要你可以影相记录，就已经可以参与。活动规模亦非常有弹性。 香港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在四月为中小学学生举行生态速查工作坊，鼓励中小学生自主探索和欣赏丰富的香港生物多样性。其实喜爱大自然的听众随时都可以参与生态速查的。等香港户外生态教育协会高级教育主任张家颖提提大家，过程当中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啊？ 首先要准备好拍摄器材，你可以用手机，只要将相够清晰就可以。所谓有图有真相，就算当下你辨认不到个物种，之后都可以透过平台去辨认翻。如果你影到多角度的相就更加好。除了相片记录之外，部分的生物例如雀仔都可以提交录音记录。其次，生态速查的目标是记录野生的动植物，所以要避免记录盆栽、宠物或者圈养动物等等的非野生动植物。最后，希望大家可以遵守渔护署郊区守则，避免影响野生动植物或者破坏自然环境，特别是不要捕捉任何野生动物，会伤害它们之余，同时是违法的行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心太阳， 万岁，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这个经典语流行曲呢，就真的是我觉得是历久常新的。咁亦都头先呢就唱返我真係好少都听到，我自己都好少听返嘅一首旧欢如梦，就特别怀念我哋嘅前辈阿炳哥啊，咁係谭炳文原唱，跟住就当然多谢黑勤，就是将佢变成咗係一路跳一路唱嘅呢个版本啊，好犀利。咁呢个歌呢就真係好旧嘅。所以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是丽莎姐姐，那就都是这些歌开始兴起的年代是出道、由唱英文歌的飞女变了突然间因为一炮而红就是唱粤语歌，那以后就不回转头了。 是的，不回转头。 有没有 不过表演的时候我喜欢唱英文歌， 我喜欢唱英文歌。那接下来的演唱会要唱不唱英文呢？ 会的，每次都有唱。 哦，咁我又想知道你唱英文歌唱哪些英文歌咧？ 即系嗰阵时嘅嗰个年代咯。 譬如咧，猫王 吓，猫王嘅歌我少唱， 因为佢 即系听好中意听，系啊。 如果你再迟少少嘅 Cliff Richard 啊嗰啲咁样， 冇错， 听又好听嗬。 嗯嗯。 即系嗰个年代好多英文歌都好听嘅，我哋都系听嗰啲歌大噶嘛。 系。 但是我们现在这些粤语流行曲呢，我说的就是比如《相思泪》《白花亭之恋》是别墅一次的，就没有那些英文歌的味道的，因为这些是改编自四五十年的国语时代曲的嘛。就但是我们香港呢，就譬如说刚才方俊唱的《抉择》《Lam》《Lam》是鬼仔来的嘛，他就唱这些歌的时候就很会有啲西化嘅腔，其实我哋嗰代嗰啲大部分都系呢一种，即系有将西方嘅感觉融咗入香港，又有啲小调，有啲中式，即系阿 Lam 都唱在水中央咧，就咁解啦。即系所以变咗咧，我哋香港就即系将所有即系全世界好多唔同嘅音乐系共冶一路。咁喺新聞之前呢，我係記錯咗，我而家啲記性麻麻地。我頭先阿方俊你咪唱抉擇嘅。 係呀、 咁我就記錯咗，就將個抉擇就擺咗喺嗰出電影嘅叫竊聽風雲。我好鍾意出電影嘅，因為佢呢好好地呢將嗰隻歌呢歌詞都啱嘅。其實嗰隻我應該係講錯，應該係風雲嗰隻歌。咁風雲呢，阿麗莎姐姐其實我亦都係我哋香港嘅電視劇嚟嘅。咁逢劇呢都有主題曲㗎啦。 是 这个风云呢，就是其实维持应该是80年到了，刚刚80年。80年呢就那阵大家都很有印象，有我老友任大华做啦，有刘松仁啦，有黄恒秀啦，等等那些啦，有冯宝宝啊，我记得还有林子祥都有份做的。咁但係呢就唱抉擇嘅林子祥呢就唔係唱風雲。風雲係又係仙道拉。 仙道拉姐姐。 仙道拉姐姐是兩隻最犀利㗎嘛。一隻係啼笑姻緣，一隻就係風雲。風雲。不如咁啦，方丈，我哋唱完抉擇，我好想聽風雲喎。 好啦，好我就唱風雲啦。咪就唱係啦，就唱風雲啦。 係啦。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郎，与我风里度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若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是谁令青山也变了俗气的嘴脸？又是谁令碧海也变作逐流滔天？风中仍共你痴痴爱在， 未让暴云坏落言，即使那海枯青山陷，与你的弱势也不变迁。纵然共你痴痴爱在，未让暴云坏落言，即使那海枯青山陷，与你的弱势也不变迁。 系啊，电视剧《风云》原曲咧就系呢一首主题曲，系先到拉个版本。啊，多谢晒方俊咧，头先将呢啲当年嘅情怀啊，一九八零年嘅情怀咧带俾我哋。 呢个好深刻啊！ 好深刻，点解？ 呢个因为先到拉姐姐唱啊嘛。 系啊，咁同埋啲歌词咧，就真系好多时候都反映出即系当年我哋即系香港嗰啲文化、啲情怀啊等等啊。咁啊，所以变咗好多时候听歌咧，睇歌词咧，就已经可以好多景象，好多影像，即系出翻晒嚟。 有阵时呢啲歌咧，真系唔识，冇歌词都记得到点唱以前嘅歌。 唔使睇，唔使掀开本历史书啊，唔使话系重癫癫咁样，又话要查，唔使查，一听歌就搞 定。我哋背书都冇咁叻， 系啦。不过咧，不过有啲咧，我哋未出世，有啲歌咧就即系多谢阿丽莎姐姐咧，佢将好多旧嘅歌啦，即系变成佢当年嘅新歌。咁你而家咧一唱翻咧，又系好似话旧歌，但系亦都如果有人再翻唱咧，我一阵间我都会揾翻几只即系类似嘅。好多代嘅，即係佢有紅咗一次，又第二次咧有人翻唱，第三次有人翻唱都紅嘅喎，即係有好多英文歌都係咁嘅嚇，好多。咁你而家有一隻歌咧，我就喺度研究緊啊，呢隻歌幾時嘅咧？你嗰隻情話綿綿啊，係 啊， 係你噶嘛？ 係啊， 你知唔知幾時噶？ 呢首唔記得幾時啦。 四十年代嘅，係 好耐 嘅，吳鈴音嘅歌嚟嘅，原來， 啊、 即係我查過嚟。 是黎峰的喎，情话绵绵。 系啊， 我睇系七五六年。 系啦、啊，你七几年出咧？但系呢个原曲啊，嗰、那个国语时代曲咧、啊，就系吴鈴音嘅，即系、我哋嘅，即系其中一个中国歌后啊。喺四几年啊， 鼻音歌后啊， 系啊。咁啊喺上海啦，当然咁啊。但系呢啲歌咧一路咁样流到你七十年代咧、再次俾你。 广东歌， 广东歌叫做情话绵绵。 用心相爱无意，他朝只怕你负情意，我君发誓爱娇不弃，令人心醉，情侣欢笑同聚，月光映照在如此， 我覺得咧，即係呢啲旋律啊，即係我哋好有印象。雖然咧，就我哋唔係生喺1940年代，亦都係阿麗莎姐姐出嘅時候咧，即係呢啲粵語嘅版本咧，就開始咧喺香港嘅樂壇咧就話散發到去每一個角落。咁啊，同埋咧，我今晚又再聽咧，我覺得佢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就係麗莎姐姐嘅聲音咧，係同埋呢啲歌咧一出嘅時候咧，就係代表咗一種即係一個 icon 嚟嘅。好 iconic 嘅，即系一个象征性嘅，即系直情系有啲嘅名歌星就系咁啊，就系、是、你咁啦，即系唔会有人似嘅，唔会有人似嘅，即系仲有呢啲歌，同埋一定要唱呢啲歌，同埋你把声音，啊，好多人都翻唱噶，咁但系唔知点解冇呢种感觉，所以咧，我头先喺度嘅谂紧咧，就喺你个演唱会啊，全部唱晒呢啲歌咧，就即系变翻你个真人咧，系会好有味道，系几时啊？你演唱会？ 是4月8日， 四月八号在文化中心， 系冇错。 咁方丈咧， 我4月15日在新光剧院。 哦，好啊，哇，仲有怀旧味道呢、這个，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系咪又拆咧？我唔知道点样， 系咩？又有消息， 好似系啊， 又听闻。咁要打電話俾啊，問下李師傅， 係啦， 係啊，睇下佢自己 check 唔 check 到，佢應該都知道嘅嚇，究竟拆定唔拆，佢自己可以算到嘅， 係啦， 係咪啊？咁啊，真係預先即係恭喜兩位， 多謝多謝多謝 成功啊，係啊， 多謝多謝， 真係各有情懷，哇！呢啲歌擺曬喺演唱會嗰度，令到個演唱會就好豐富啦。最緊要就係啲歌嚇，哇！即係要嗰個歌手又中意嗰啲歌咧，你好投入。 同埋麗莎姐把聲啊， 係啊， 又滑又潤嘅， 係佢又我又唔係用呢個咁樣嚟形容啊，我覺得好有即係標誌性、代表性嚇。佢真係我都話佢啦，佢而家即係好坦白，我唔知佢幾多歲，不過肯定就我哋前輩啦， 前輩前輩。 咁咪仲有一把即係少女嘅情懷嘅聲音，70几岁有即係可能72岁啦嚇，有27岁嘅情懷。 后生嘅啫，70几， 有27岁嘅情怀，唉，真系。所以咧，我今晚咧好开心可以听到呢啲歌啊。咁啊，其实我哋香港都好多 case， 最成功嘅其中之一首咧就系、是、冇咁旧，唔系40几年嘅，即系50几年。吹平嘅《今宵多珍重》，咁啊有陈百强系80几年。跟住咧，啱啱前两三年咧就有谭嘉仪 TVB 即系《今宵大厦》嘅版本。全部都 hit 嘅，今宵多珍重。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度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才怨，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 心怎不忍忍痛？ 残红乱舞，亦花底初到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幸愿梦浓。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怀里情人在冤，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 呢一首咧就真系非常之珍贵嘅一只歌嚟，因为我啱啱咧前啱啱好少可嘅前几日咧，突然间喺一个聚会嗰度撞到呢只歌嘅陈百强版本嘅编曲人啊，Chris Babita 哦， 鲍比达嘅，丽莎姐姐未必识佢，但系其实咧 ，Chris Babita 咧就系香，佢系一个菲律宾籍嘅。人，但系佢香港即系一路咧，佢差唔多喺七十年代已经系做咗即系乐队诶领班啊，做好耐。咁以前好多嘅台湾嘅名歌星咧嚟到咧，都系由佢去指挥啊，即系咁样。咁同埋咧，佢系一个多才多艺，即系好即系，因为佢好西化嘅嗰啲音乐。咁所以咧，佢就将呢只《今宵多珍重》咧就喺吹屏。嘅好慢嘅版本，又編咗一個頭先咁上下嘅版本，好係完全唔同嘅，有色時風又就令到陳百強咧就唔係一炮而紅嘅，真係紅到咧不得了，就係即係佢已經紅咗噶啦，但係呢只歌再出嘅時候咧就大爆， 好好聽， 好好聽，即係一即係佢編曲咧就英傑一大功，所以我再次同阿 Chris 講Chris Babita， 我話我每一次咧唱呢个歌或者介绍呢个歌嘅时候咧，我一定提你个名嘅。佢系真系，因为佢亦未必即系成日听中文电台啦，吓佢鬼佬嚟噶嘛。咁但系咧，佢系除咗呢只歌，佢仲有好多歌嘅，系有作曲添啦。咁系都好感激咧，即系呢一班菲律宾籍嘅音乐人，对于香港乐坛贡献非常大。因为我哋出道之前咧，我谂你都记得啦，丽莎姐，你又嚟香港。录唱片啊咩啦，其实 唔系，我冇嚟。 你喺嗰边录嘅，喺香港出嘅啫。 吓，只系嗰个提小欣员即系香港出。 哦，咁样系都啱嘅。咁啊，因为你红咗之后咧，就香港人识得你啦。咁你就啲唱片咧就喺香港推出啦。 系啊。 咁啊，其实我哋香港好多以前嗰啲即时啲乐手咧，好多都系菲律宾人嚟嘅。 系啊。 啊，好多好多。咁啊，全靠佢哋开始起步啦。 菲律賓人彈嘅音樂比較好聽啲嘅， 佢哋有天分嘅， 個個都好叻嘅，佢哋 個個都叻嘅。 新加坡係馬拉人，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細集添啦，一代一代傳一代嘅。咁啊，睇下個鐘咧，我哋都係一代一代傳落去啦。呢啲咁嘅靚歌，我覺得都係要傳承。不過咧，傳承落去下一個鐘，希望你都繼續支持就好啦。一陣間見啦。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夜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畅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漫茫，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园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呢只咧就系《天涯孤客》啊，咁啊，当年咧我哋有个日剧嘅配音片集啦，叫《大紫红狼》嘅时候，嗰段日子咧就出咗呢只歌，我哋粤语流行曲嚟嘅，叫做《天涯孤客》。当然啦，头先呢个系我嘅新编嘅版本，系同以前嘅味道唔同，所以我成日都讲一只好嘅歌咧系历久常新嘅，不断有新嘅版本出现嘅嘛，咁就可以一路传承落去啦。有啲歌咧就真系好有标志性的，有一只歌好特异，是我哋广播界的一位前辈周冲先生嘅。 系啊， 佢能够作曲，又能够写词，又能够唱嘅。有冇听过周冲女红啊？有啦， 好靓，把声好靓。 你啲歌系唔知头先你唱一只歌系周冲写噶嗰个歌词，系啊，你唔记得咗？头先我揾一揾翻俾，可能系好似玉女情潮系周冲嘅歌词，歌词系佢。好嘢嘅，咁啊呢日快樂伴侶就直情係佢嘅代表作之一，即係佢應該係同個女紅唱嘅，如果冇記錯啊。跟住快樂伴侶，咁不過你今晚咧都係一個經典組合，麗莎小姐，相思裏嘅麗莎，同埋陪伴佢唱嘅方俊。 寻伴侣大众欢乐趣， 求伴侣爱他痴心醉， 日日快乐相聚，做一对好佳侣， 情未醉令我心亦醉， 寻乐趣两家欢心对，漫步两岸柳水，春光照我心里， 爱恋没顾虑， 每日与妹妹畅聚， 同是良伴有乐趣， 会是我终生伴侣， 求伴侣为了增乐趣，情未催两家欢心对，日日快乐畅聚，春光照我心里， 爱他痴心醉， 日日快乐畅聚，做一对好佳侣， 情未催令我心亦醉， 寻乐趣两家欢心对， 漫步两岸柳水，春光照我心里， 如果爱恋没顾虑， 每日与妹妹畅聚， 同是良伴有乐趣， 会是我终生伴侣， 求伴侣为了增乐趣，情未催两家欢心对，日日快乐畅聚，春光照我心里，日日快乐畅聚，春光照我心里。 噔噔噔噔噔噔。 噔咁样咧。歌名又当然叫做《快乐伴侣》啊。哎呀，呢只歌原来咧，我哋吓，我哋未出世，1953年啊，就系、是、阿周冲先生写词嘅，咁啊有位叫做姓吕嘅作曲嘅，我记得噶。咁啊，当然咧，主唱嘅咧都系周冲先生同埋吕红啊，佢嘅最佳拍档。周冲吕红噶嘛，就合唱呢啲叫做《快乐伴侣》。佢咧有时做演唱会啦，好玩噶，你就有男有女咁，轻松愉快咁样，真系真系。 上次做演唱会又同你唱过呢首歌， 系啊，合唱我哋 系啦，系咁啊，喂，咁啊七年前， 系啊，七年前啊， 七年前噶啦， 喂， 今次我都做佢个嘉宾啊， 即系眨下眼喎， 神秘嘉宾啊， 我又做佢个嘉宾， 呢位神秘你都讲埋出嚟嘅， 因为而家卖晒飞， 咁啊唔紧要嘅，咁啊即系。最緊要大家開心啦，啊！即係等於你哋我去睇完你麗莎睇完方俊咧，我自己五月咧就即係主要咧做一個，即係我都好少咁樣嘅啫，將所有啲最熟嗰啲歌咧，七八十年最熟嘅經典歌咧，就一場唱五十隻咁樣。 咁我哋要嚟，我哋嚟睇你喎， 你一定要嚟睇，一定要嚟睇啊！ 我哋一定要嚟。 我就五月，你哋係四月啊嘛，啊我五月嘅。 搞笑。 咁啊，但係今次咧就即係我係即係差唔多係全部人咧。都是希望可以怎么说呢，是所有的大众都开心的。 嗯、 所以呢我的票价不会跟你们那些对的。 我见到 是很少的。 是开心价的。 不是直接是蝕本价的。 开心 价。我找人去即是用基金去慈善基金去 sponsor。 麗莎应该未走的。五月。他通常没那么快走。 是啊。即其实呢最重要呢就哪个都无所谓。就最重要呢就大家在这里就那些歌是最重要的。 几号啊你的是。 那些二十几号的。走去啲咩？嗰啲白沙嗰度食嘅，我中意，即系啲大排檔咧。 系啊，嗰啲先好食。 系啊，嗰啲好食嘅， 嗰啲先好食嘅， 即系有曬嗰啲風味噶嘛。 系啊， 系啊。 咁所以我又中意飲拉茶。 系啊。 咁啊，拉茶咧， 我都係好中意飲。 我好中意飲嘅嗰種味，不過咧，我就成日同佢師傅講，可唔可以唔好咁甜？ 係啊，佢哋用三羹糖。 係啊，好甜噶。 我中意食芥蔥多士。 係，喂。我都是 好好吃的， 好好吃，系啊！ 炭烧嗰个包，跟住茶芥香多士冇得 印度嗰啲煎饼食唔食？ 系啊，我都食， 食啊， 不过而家解地 食完嗰度咧，就食喺嗰度食完咧，饮嗰啲茶咯。 不过如果我哋唱歌，我就唔敢食啊。 唔怕啦，我哋过去揾你啦，到时 系啦， 过新加坡探你。 而家喂，阿坚哥，而家即系今晚咧，月圆之夜啊！月十五唔系有人狼出现，你唔使惊。月十五咧，即系大家要欣赏月亮咧，即系。但系佢阿方俊就同你唱反调啊，佢话啱啱佢话，个月亮得一半喎。啊，都不过其实都浪漫嘅。 系。 喂，你可唔可以拉下小提琴咁啊？啊，呢啲啊浪漫啊，点会有人狼出现呢？月圆之夜，我哋回顾下当年，喺月光的一半嘅时间同你拍拖。Those were the days。月半小夜曲，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

冇你哋聽咁清楚嘛，因為自己唱出嚟。 係啊，因為掛住投入啊嘛。 講話我係覺得好沙噶嘛。 哦，唔會有事。 我哋聽一啲詞都冇，好靚。 因為咁啦，好似聽聞啫，我唔知道，我唔係好識呢啲啊。整碗紅豆沙可能會好啲喎。 咪變咗我豆沙咯。 豆沙相思，我要听你唱红豆相思。红豆沙呢，叫做红豆相思，丽莎姐姐啊，嗱，你又要唱呢只歌啦？你知唔知诶？呢只歌系我哋香港嘅歌手咧， 吓， 一个叫做爆翠薇嘅， 唔识啊？ 你唔识咧？ 系啊， 我哋嘅好朋友嚟， 系啊。 咁啊，佢个花名就系叫做红豆沙姐姐， 系啊。 OK， 系，所以头先咧，我突然间咧，咦，去请你食碗红豆沙咧，你就把声就会靓啦。咁啊，当然啦，红豆。其實呢個歌嘅歌詞咧，嗰、那個大部分嘅內容咧，大部分歌詞都係一首唐詩嚟嘅。 係啊， 係啊，係、啊。 我唔識啦。 係唔係？但係哇，如果好喎，唔識就唱得唔好嘅，得嘅喎。 我都唔識， 有紅豆味道。 我都唔識啊。 唐詩咧就即係紅豆相思，即係其實以前即係傳說啦，咁啊即係話紅豆咧係相思豆， 即、 哦、係、啊、因為咧。是有一个女人咁，佢因为要挂念佢嘅即系逝去嘅丈夫咧，一路喺个呢棵树下边咧，即系系真系喊到死。 系啊， 咁啊，所以咧就呢啲都树嘅呢啲豆咧就叫做相思豆啦。就系红豆嚟。 相思豆， 肯定唔知同绿豆有咩关系啦？我应该唔同颜色啫，但系我谂应该完全唔同嘅一件事嚟啊。红豆相思啊，咁啊，以前我哋呢一位爆翠薇啊。就以前咧唱呢歌好红，好 系啊， 好流行。 仲有个电视剧主题曲啊， 啊，梦里寄翻爱。 系、哎、哇，你都几好记性喎，小兄弟。 系记得 咁叻嘅， 我个年代啊嘛。 梦里寄翻爱，你都识 啊， 又系爆唱味嘅。 爆唱味。 不过呢只歌咧就一炮而红啊。 系啊。 不过而家咧就冇唱歌好耐咯。 系啊。 咁自己有冇唱 K 我唔知道，不过咧。即係好耐冇唱歌，咁但係佢係而家做緊係嗰啲保險 保險業係 啊，保險業咧 做得好成功， 好成功，好高層嘅， 揾好多錢。 應該都係噶啦，做到咁高層。 係啊， 我哋圈裏邊咧好多都有即係藝能界啦，轉做保險啦，即係初，因為香港保險業啱啱初期起飛嘅時候咧，佢哋就轉啦。咁所以如果做咗咁多年咧，梗係有成績，係啦，揾到好多成績啦嚇，即係好努力嘅，咁當然啦嚇。咁當然飲好多紅豆沙先至會唱到呢只咁好聽嘅歌。多謝曬啊，麗莎姐姐。跟住落嚟咧，我都係用翻呢種情懷啦，去即係襯托住你嘅歌，因為有首歌咧就好舊嘅，又係嗰啲四五十年代嘅舊歌，《夜來香》。哇，國語嚟噶嘛？不過有粵語喎。係 啊。 係啊。 有 電影 國語。 阿 Lam 嘅 林子祥。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般冷转回响。月夜有你入怀，在花下痴痴伴，人生充满芬芳。那春风好似为我吹，那莺声歌唱为我响。月夜有你入怀，在花下痴痴伴，人生充满欢畅。我的心此际千样醉，为你倾出爱甜酿。啊，我心花怒放，为你高声歌唱，我惊出心里乐章，唱出心心里梦想。夜夜愿有你入怀，在香梦痴痴伴，从此长日相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并正式生效，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涉案人士是否违反条例要视乎意图和实际情况，举证责任在当局。被问到如果市民将外国批评条例的意见放上网，会不会触犯法例， 林定国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如果当事人好认同言论不断放上网，并留言挑动市民对中央或特区政府的仇恨，有机会违法。但如果只是好奇求真，邀请大家回应，就好难讲有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出席同一节目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条例生效之后会对被通缉人士进行评估，是否实施对潜逃者的限制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和工商界都十分认同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对在港投资和营运至关重要。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正式生效，落实了香港为基本法第十三条立法的宪制责任，进一步足固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整个社会上下一心，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一起努力为香港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陈茂波在网志提到，本港今季有不少大型金融盛事相继举行，本周将会迎来金融盛事周，包括由特区政府举办的预泽香港高峰论坛，预计大约有400名来自本地、内地、亚洲、欧美和中东等代表参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 AMD 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之峰。王文涛表示，中国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力量，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需要全球合作，希望美方和中方共同努力，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安全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中国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各国企业内化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和挑战。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案，死亡人数增至137人。侦查委员会公布，在袭击现场已发现137具遗体，包括3名儿童。对犯罪现场的检查和对死者遗体的辨认工作仲继续紧。截至目前，已确认62具遗体的身份，仍在对其他死者进行基因分析，以确定他们的身份。侦查委员会又说，在袭击现场和疑犯用作逃走的汽车，分别发现枪械和弹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梁乐彤、陈乐怡、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生有些选择很简单，有些很重要，有些人没得选，但是你有。不要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选屋企人定选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啊。 盼良缘每多次，终究美梦成泡影，情天片片倦，苍天外捉弄人，情缘尚破灭，无奈困于茧中挣不脱，想化蝴蝶重开还千结。 最后一个部分的二千零歌再重聚了，我是 Outland 柯瑞强，我有两位拍档是 Vince 和阿坚，不过今天更加有两位特别嘉宾，就是丽莎和方俊。丽莎姐姐今天已经唱了很多她的经典粤语名作，相思泪、白花亭之恋、玉女情潮、情话绵绵、等等等等。不过有一只歌呢，就在你出道的唱片都有的，好像叫做一水隔天涯啊，冇啊，系咪啊？有冇呢只歌嘅嗰只碟？有冇一上冇喺后期先录嘅，系咪啊？系啊，而家唱噶，系啊，而家系唱紧 live 啊，丽姐啊，丽莎姐姐， 你俾咗我分 飞。哦，呢只经典啊，一定要一听再听。 爱过情重，割爱每风姿，为了心头缘，连你结相知，只是一水隔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水隔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 无期，那不避往日欢笑难忘记，你不归来我不依，如鸡归来呀，我却未知归，旧约烟云逝，路烟各纷飞，只恨一水隔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不知相会在何时。 一只嘅超经典嘅粤语流行曲，就喺香港嚟讲咧，嗰个年代冇人不识噶，因为呢只《一水隔天涯》咧，好多人翻唱过。咁原本咧，佢系一出电影嚟嘅。 系啊， 电影咧，你知唔知以前你有冇睇嗰啲粤语香港啲粤语片嘅？ 啊，冇钱睇啊，冇钱睇。 以前系睇英文歌嗰啲飞女。 系因为太穷啦，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系啊，好睇穷。 要钱嘅咩？睇嗰粤语。 要噶电影咪要咯， 电影 新加坡五毫子啊，冇钱噶啦。 我哋睇嘅原因唔系去电影院，我哋因为无线喺半夜嘅时候冇嘢播就播晒粤语残片，我哋 而家就咁啫嘛。以前系要睇戏， 咁啊呢出戏咧就系我以前我哋有个女演员叫苗金凤， 系啊 苗金凤嘅。咁咧，但系呢日嗰个戏里边咧就有呢一段嘅，咁又有个即系好似有个苗金凤有歌女咁样啦喺度唱。就唱一水隔天涯，但系咧佢就幕后代唱嘅，系阿韦秀娴老师啊，即系佢系一个歌唱家，去幕后同佢代唱。咁后来就多人翻唱咯，哇！我记得阿心心啊，好多，最重要咧就邓丽君唱粤语啊，都拣咗呢只歌。咁所以呢只歌咧系我哋嘅超经典嘅粤语流行曲。好，跟住有好多好经典嘢啦。咁啊，阿堂哥咧，即系叶振棠咧。就佢话，我即系好似慢慢退下，悠悠地咁，即系嗰啲咧，唔知悠定退啦。咁但系其实佢系仲可以，真系好有功力地唱歌嘅。 系啊， 佢话，我而家出埋呢张唱片咧，作为纪念，即系八十岁。 系啊，八十岁。 咁啊，但系佢之前咧就自己讲嘅最中意嘅一首歌啦。系啊，辉哥同埋佢嘅经典歌。望尽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唇意吹穿心之雨，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睡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多自幸，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明知， 忘尽心中情。唔该晒，方俊。跟住呢一只诶，都系讲紧我哋香港一啲传统嘅经典粤语流行曲，歌名大家都识噶啦，叫做《分飞燕》啊，咁合唱歌嚟嘅。咁诶，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其实佢系阿陈浩德同埋阿殷秀仪原唱嘅。呢一只咧就好多人翻唱，好多人都中意喺卡拉 OK 度咧男女对唱。而家我哋有丽莎加方俊。 纷飞万里，隔千山，离泪似珠，强忍欲坠仍在眼。我欲诉别离情无限。 匆匆怎诉情无限， 又怕情深一朝淡，游浪爱海翻， 空借往事成梦幻， 只愿誓盟永存在脑间，音信你有所难。 只愿欢情何太暂，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忍女难。 哎呀难难难难舍纷飞冷落，怨恨有几番， 心声托付红与眼， 祝福话儿莫厌烦，你莫教人为你 愿孤单。只愿欢情何太暂，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忍女难。 哎呀难难难难舍纷飞冷落，怨恨有几番， 心声托付红与眼， 祝福话儿莫厌烦，你莫教人为你 愿孤单。 真系分飞燕啊！哇，喺即系 hit 到冇人有，或者嗰个时分咧就系、是、应该同阿丽莎姐姐你出道嘅时候之后差唔多啦，七十年代初嘅呢只歌，就 系 殷秀仪嘅唱片，咁又揾到阿德哥 陈浩德咧就不如一齐合唱咁样，咁所以变咗系原唱嘅歌嚟嘅。 唱到而家都仲系每个演唱会都好 一定有噶啦， 多数都唱呢只歌， 多数都唱噶啦，好多都系咁样。咁啊，今晚咧好开心咧，可以揾到好多呢啲我哋喺香港嘅即系经典嘅歌曲，有改编嘅，有啲有粤语变国语嘅，国语变粤语嘅。咁啊，譬如呢一只头先啊。丽莎姐姐原唱的《百花亭之恋》来自周璇的《圆圆花好》，其实《永远的微笑》都有粤语版的，你知不知道？就是我陈松伶， 我都有唱 啊，都有唱啊，一定啦，因为周璇的歌都很合你的演绎，很喜欢这一首《微笑的脸上》，愿他是有情人，能隔绝黑暗，爱心是灯，无数的宝藏是心上有情人，求爱是一吻，两心相印，情人在，问谁能略去这仅有余韵，不必要，更不可以吹熄心胸里的真，无语的慰问是心上有情人，微笑是吸引，留待永恒。是心上有情人，求爱是一吻，两心相印，情人在，问谁能略去这仅有余韵，不必要，可以吹熄心胸里的真，无语的慰问是心上有情人，微笑是吸引，留待永恒，吸引，留待永恒。 哎呀，呢只《永远的微笑》就系原本周璇嗰只歌，都系叫做《永远的微笑》啊，令我谂起个《查理卓别林》嗰只《Smile》。都是微笑。临走的时候呢，我有个特别的要求啊，丽莎姐姐。今日今日开始呢，就好多人可能未赶翻屋企，或者呢就未听到，就一开始就唱咗你嘅代表作，系我哋好熟悉嘅《相思泪》啊。不如临走嘅时候，我哋又唱呢只歌，等我哋可以跟住你一起唱。 好啊， 好冇？ 好啊， 一只经典嘅歌曲，作为今晚经典的尾声歌曲，希望大家都要一起唱。 好啊， 情人别去，后人消瘦， 相思别离惹人愁，难忘往日情深厚，人心抛弃苦情未说缘由，相思业债情难受，恨他负恩负义痛心疾首，朝思夜念暗泪流，只叹苍天许我性解纠，难忘情深厚，辛苦透，因物解救书信都未曾有，痛恨痛恨情参透，心伤透，相思苦我断肠消愁。 多谢晒丽莎姐姐，多谢你嘅相思女，多谢你嘅百花亭之恋，仲有好多我哋好熟悉嘅粤语流行曲，都系我哋传统嘅音乐瑰宝。多谢你由新加坡转到而嚟香港， 多谢你欢迎我嚟， 系啊，一定欢迎，永远欢迎，好似永远的微笑一样。多谢方俊， 多谢 Albert 邀请我哋，多谢 多谢多 谢, 多谢。咁啊，临走嘅时候咧，就再次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朋友咧，就特别多谢新加坡嗰啲听众啦，吓，因为丽莎姐姐系新加坡特登过嚟嘅，亦都全球嘅朋友都同我哋一齐有一个美梦，一个甜蜜嘅晚上。临走嘅时候，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此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多谢边时，多谢阿坚哥，多谢方俊，同埋 多谢 多谢多谢 丽莎姐姐，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观众， 希望大家有个 sweet sweet dream。时间到咗12点，下个礼拜同样时间9点钟再见。Good night, 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